佢花名叫 King Kong， 演嘅戏认真多。 我名叫 King Kong， 个款似 James Bond。 中嘅、奸嘅、恶嘅、暗春嘅，通通都演过。哦，佢咪就系林敬江。 有乜嘢冲撞？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。你需要帮忙，我梗会帮忙。点样辛苦？ 其实在漫长的 TVB 的岁月里面，有没有一些时间令你觉得是你有挫折的时候，又或者不是你预期的时候？即譬如 经常都有挫折的，怎会没有挫折的？ 即譬如演员可能很简单的，就算你说我是一个我不是争名逐利的，但是我都希望演的嘛。如果譬如会不会是，即你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演到你自己想演的东西？ 有嘅， 有嘅，有嘅，有呢啲嘅， 例如咧， 你唔想演嘅都有機會俾你演到嘅。 可能係就係你唔想演嘅嗰啲嘅機會係更多。 有嗱，首先唔講有冇得發揮先。 嗯， 譬如話我哋話齋咦，你成日都係做警察，成日都係做黑幫啊，點解唔揾我做下醫生嘅咧？ 嚇 咁， 即 係 妙手仁心嗰啲，就可以遇一個。 我當咁講，嗰個角色有得發揮，或者有冇得發揮，或者你有一句對白發揮，有一場戲發揮。 嗯。 你咪諗掂佢囉，諗方法喺呢一度突圍出嚟。 嗯， 學你話齋，而家你話咦公僕只有諗到李修賢，你咪有本事你咪做到李修賢接班人啦。 嗯， 係咪 ？OK， 我做大反，可能做黑幫。喂，你一個黑幫係邊個？張耀揚啊，或者可能係鄭浩南啊，或者係吳志雄啊咁樣樣啊，古惑仔咁啊，你咪做到咁咯。咁啊一諗就諗起你啦。 係， 一係咁咯。咁你話？唔想遇到冇遇到嘅，咁咪就係嗰啲我唔識演，我唔識演係咩呢？臨時演員我唔識演，你叫我自己諗點樣做啊？我真係唔識做，即係自己會好抗拒呢樣嘢。 係， 即係啊，即係可能譬如有部戲，你總之係你嗰班呢班人裏面 其中一個 老闆咁樣樣啦。 嗯。 但係嗰場戲又冇寫你做乜嘢，你淨係喺個可能咁講啦，喺個展覽會度。嗯，做咩啫？ 总之你就一个老板啦，咁样乜嘢都冇俾你。 做咩咧？ 吓， 咪即系有年戏嘅，年戏角色嚟嘅。 系， 可唔可以？喂，不如咁你当我唔喺度啦，得唔得咧？ 吓， 我唔识做啊。 吓，即系有冇人物性格啊？乜嘢都冇啊，完全 冇噶，乜都冇嘅。 系 自由发挥咁。 总之动，好似就系动个人喺度咁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即系。 你有曾经委派过你做呢啲嘢？ 咁多年，你觉得会冇机会遇到咩？ 但系你咁，你嘅心情会系点样噶？即可唔可以推啊之類噶？ 嗱，兩樣嘢睇法，即係可能有監製叫做喂角色少啊， 幫手啊， 唔係幫手 嘅，唔係呢句喎， 撈下啦， 即係有個 show 咁樣嗰啲 關照， 係 OK， 係 咁你多謝佢嘅要， 嗯嗯嗯， 咁但係過唔過到自己 係啦， 呢個關口最難嘅，即係以前可能一睇到可能我寧願唔翻， 嗯， 推咗佢呢個劇，唔好啦，喂。第二个啦，咁样做法做死嘅会，而家算啦，咁多年，唉，可能今次食咗佢，下剂会好啲咧。 哦，即系你而家个心态变咗嘅， 系咁咯， 系， 唯有系咁咯，即系始终都唔系后生仔啦嘛，即系都叫做踏入中年咁样样，咁火都会有收紧啲嘅， 嗯， 吓，即系以前可能真系。唔怕走 啊！嗰陣，因為火係有兩種噶嘛，即係一種 一係就去， 係啊， 唔怕走去噶， 一種就係走。 咁而家咪盡量，唉，算啦，忍咗佢， 係， 唉，明天會更好。 誒，咁而家忍嘅時間多唔多噶？系咪都会慢慢而家又去翻一个比较稳定嘅状况咧？ 系嘅， 因为见到铁探嘅即系嘅成功啦，可以咁讲啦。咁系好似譬如坊间嘅舆论又多咗，其实呢样嘢对演员嚟讲系件好事嚟嘅， 有帮助嘅，有帮助嘅， 系 都要睇佢委派嗰个工作，你觉得有冇发挥咯？ 嗯， 即系我都系嗰句，你连一场嘅我都冇发挥嘅，我都唔知做嚟做乜嘢，真系。都是那句为两斗米而折腰，咁会不会做死自己呢？如果你有一场戏有得发挥嘅，一句对白好未啊？ 系，咁已经好够啦。 我已经好满足啦。 系两斗米都可以唔要 吓， 系咪啊？即系有一个机会发挥嘅话， 有一句对白我发挥，我都同你玩尽佢。 即系头先你讲啦，梗有啲时间系局又好啦吓，或者系为势所逼各样啦。好啦，你一个唔开心嘅日子，嗱，即系做咗咁多年，梗有噶嘛。好啦，你点样度过咧？即系嗱，譬如系搵人倾偈，定系出去饮啖嘢，即系或者搵老婆倾，边一样咧？你系用？

如果冇呢个理想，我谂我谂转咗行啦。 嗯， 即系到而家你个心里面都会有呢团火喺度。 一定有，一定希望嘅， 系 唔会冇， 系 吓谂下都好啊，谂下都开心啊嘛。 谂下真系好开心， 系啊，即系等于未出发先兴奋啫嘛。 系啊， 乒乓佢唔系得把口噶，嗱我真系。而家喺我眼前嘅傾哥睇到有火嗱，因為有兩種嘅，因為我哋都訪問過唔少，即係可能好似你呢啲比較資深嘅演員，有啲咧就係已經冇啦，仲諗呢啲做咩啊？ 我就 enjoy 咯，即係開心翻工咁樣。 唔係唔啱嘅嚇，只不過佢哋嘅心態唔同啊，即係既來之就則安之啦，即係嗰種嘅心態，就同咧你唔係嗱傾哥咧。是有火的喎，即是你有要求的喎。 剛才你讲那种已经是咬粮的心态来的 喎。都不是那他 们。就是退休心态来的。 他们觉得其实当然那句没啱和不啱的。只不过他们觉得我都预咗是这样的啦，那不如我好好享受每一个一页纸又好，半版纸又好，两个对白就好咯。其他嘢唔好谂啦，免得自己可能失望啊，或者无谓咁多上头啦。但系倾哥唔系，倾哥有火噶，即系我见到你用热血噶。其实对于演戏 有噶，有噶。我都话点解？所以你话我系前辈，我唔系前辈，我日日都系一个新人。每一场戏，每一个角色，我都系新人。即系我唯一。有經驗就係向呢一行浸咗咁多年，其實有好多角色我都未真正嘗試過，有咩反應或者有啲乜嘢嘅劇本裏面可以再深一啲嘅演繹，可能未試過㗎，可能去到嗰刻先至，咦？突然間彈出嚟㗎喎，唔知個，係啊，自己都唔敢講嚇咁，但係我係追求緊呢個夢嘅。 你多唔多睇翻自己演嘅戏噶？ 有噶，睇翻以前嗰啲，自己笑咯。哇，咁演法嘅，其实我好多时我拍完一日嘅戏翻去，我通常瞓唔着噶。 系， 拿翻杯酒，跟住谂翻下啊，今日拍呢个角呢场戏啊，其实可以咁，唔紧要。下次咯，下次再演翻咁上下。 但你起碼會諗啊嘛。 係啦，會諗。 你有權唔諗噶嘛？有啲就得，識在收廠就收工啦。 即係熄機啦，個 熄機嘛，係 唔得嘅，熄唔到嘅。 係 嗰晚熄唔到。 即係證明你真係有火咯， 係嘛？ 喂，係熱血㗎！我其實聽到感動㗎，因為諗唔容易嘅。即係你話你兩三年貨仔就話咧，我對於呢個演藝圈前途無限啊，好多嘢諗。但係你三十年、三十年都咁有火， 仲諗緊 係因為係其實係難得㗎，好開心㗎。聽到呢啲， 跟住咪就諗足三十年咯 嚇，唔係嘅， 四十年嘅咯， 唔係因為即係套用翻啊，頭先阿 King Kong 自己講啊，諗唔係一定有，唔諗就一定冇， 係咪啊？ 即 係 心態決定一切啊嘛， 冇錯冇錯。 所以我哋見到即係林敬光呢位演員咧，我今日我真係 respect 嘅， 係啊， 真係嘅， 我都覺得你仍然係好 fit 嘅， 係啊係啊，即係今日咧，我見到佢雖然佢今日嚟做訪問，但佢頭先要即係因為佢要適應黑幫咧，佢而家我覺得都一路呢幾個鐘頭都同黑幫傾緊偈嘅，你入咗去啊， 你嘅造型啊， 係啊，你啲聲嘅運用都係咩啊？咁样噶嘛，即系嗰种啊嘛，同埋即系开心咯。我见到嗱，点解我哋《首尔流程》成日访问呢一类型嘅演员咧？就系大家睇下佢哋好努力噶，佢哋唔系净系谂住即系行行企企嗰啲叫咩求求其代两皮，唔系呢一种啊，而系咧佢哋每一场戏每一次有机会去演嗰阵咧，佢哋都用足万二分嘅。嘅努力，为咩咧？其实咪就系为一个俾你睇到嘅机会。 同埋就算系一个可能唔系主角嘅角色，唔系一线嘅，唔系二线嘅都好啦。但系我觉得咧，你哋行埋去嗰个角色嗰度嘅时候咧，你哋都会谂啊，即系唔系话求其坐喺度，我背咗呕翻出嚟搞掂，唔系呢啲咯，而系你会谂究竟我应该点样令到呢一个角色系再突出啲，诸如此类咁。即系演员其实系。并非一个简单的工作咯，即系以前我哋唔知嘅，睇电视嘅就觉得哦，咁佢背咗啲嘢出嚟咯，佢靓仔佢掂啦，咁即系类似系呢啲，或者哦佢个样恶嘅，梗系搵佢做呢啲嘢啦。但系其实咧，同你哋倾偈倾得多咧，就会发现原来好多演员都唔系咁谂嘢。 而家有时演戏就系要你要谂埋，嚣张得嚟又唔好浮夸。 以前唔系噶嘛，以前咩啊？ 系啊系啊， 嗰啲就掂噶啦。 即系你要系生活化啲咯， 与时并进啦。 系啦，自己大咗咧，啲面口好大下。 冇错冇错， 有高清喎，你一戚眉睇到噶啦嘛， 不能浮夸。 以前冇所谓啊，低清嘅时候远少都当睇唔到，但系而家就好爆，你成个电视即系执咗你个样落去噶嘛。 系， 其实我哋反而要收下手，先至睇到你哋，即系学下要内敛啲啊。 冇错冇错冇